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距离北京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城市副中心打造消费新增长极。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通州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孟景伟。孟区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从北京历史上的东大门一直到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实现了华丽转身，千年大计的蓝图正在徐徐绘就。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征程中，通州区如何打造消费的新增长极？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消费新动作又有哪些呢？孟景伟代区长今天要和大家来交流。说到城市副中心啊，可以说真是一年一个节点啊，每年都有千亿级以上的投资建设。孟区长，您也和大家来说说在消费上的谋划，和大家来透个底儿。 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漕运古镇，通州历史上就是消费繁荣活跃之地，现在通州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将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增长极。近日国务院呢出台了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从国家层面给城市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我们将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机遇，突出现代商业和文化旅游双向赋能，锚定滨水休闲消费、文旅度假消费、时尚艺术消费等主题，构建一带两河三镇多点的全域消费空间版图。 这个一带指的是哪一带呢？ 一带呢指的是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创建国家5A级景区，充分挖掘运河沿岸的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文化旅游商业休闲走廊。 两河那就是两个核心区了。 对，两河呢是借力运河商务区和环球主题公园，打造两大国际消费动力河。 三镇顾名思义，我猜就是三个特色小镇了。 对，三镇呢简单来说就是聚焦宋庄、台湖、张家湾三个特色小镇。 多点又有哪些消费点呢？ 多点呢就是布局鹿城生态智慧小城镇、西集生态休闲小城镇等多个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功能节点，建设多个邻里商业中心和 社区级商业中心。 现在提到去通州消费，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关键词，环球度假区。它是拉动消费的增长极啊，但也有朋友担心，尤其是冬天来了，说这个拉动消费的能力能不能够持续的呈现呢？ 下一步呢，我们着重从两个方面继续深化工作，一是打造有热度有温度的环球度假区。我觉得环球影城呢，旅客进行这个游乐消费有三个特点，一是体验性。这个环球主题公园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主题乐园，可以近距离感受柔和中西文化元素的电影故事和角色互动。二呢是独特性，园区内的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功夫熊猫等都是获得独家授权的 IP。 在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北广场还开设了北京有礼的老字号集成店，游客可以买到最新款的北京礼物。三呢是融合性，在环球影城每个景区都有相应的主题餐厅和 IP 衍生品零售店，通往主题公园的城市大道也是免费向游客开放。这里呢有一家多功能的影院，还有15家融合中西方美食特色的餐饮厅，还有一家呢环球影城的纪念品专卖店和7家世界知名的零售商品店。可以说这里是京城首店经济最具规模化的商圈之一。另外呢，我们将依托城市大道大力发展夜经济，打造又一个特别的三里屯。主题公园呢目前保持了日均呢1.5万人，周末呢3万人左右的游客量，实现了天气虽冷但游客打卡热情不减。从11月起，主题公园呢陆续推出了1.5日票、非指定日的双次票、冬春漫游卡，可以说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游园选择。为做好度假区周边的秩序维护，我们招募了2000余名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为游客们呢提供旅游咨询、文明引导等服务。从11月15号起，地铁7号线环球度假区站的发车时间也做了优化，周日到周四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至23点，周五周六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呢延长到24点。环球度假区周边我们也建设了车位充足的停车场，而且呢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确保呢游客出行顺利。三呢是疫情防控，在疫情形势下呢，主题乐园既要热闹啊也要安全，落实呢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确保呢游客安全游玩。另外呢，为了很好的发挥呢环球影城的辐射带动效应，我们呢也要建设一个有魅力有活力的文化旅游区。同时呢，环球影城所在的文化旅游区总规划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将构建呢颐和融城、一脉串城、多坊速城的整体空间结构，集主题公园为龙头，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一脉串城呢就是围绕南部的水系营造世界级蓝绿空间，多坊速城呢是在主题公园外围，下一步要塑造11个高品质人性化的开放街区，注重呢文化加旅游加科技，打造文化旅游新地标、文创科技新高地、国际交流新窗口。近期呢将重点建设北部的产业开发带，紧邻环球主题公园和地铁7号线，覆盖了金角银边。我们将充分利用环球主题公园的外溢效应，引进一批文化科技、演艺娱乐、高端商业优质项目，打造新 IP 新场景，建设具有创新活力和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时尚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街区。所以我们呢也热忱地欢迎国内外的文旅商头部企业参与北部产业带的投资建设运营。 应该说在环球度假区的周边还是有很多的商机等待大家去开发、去发现、去加入的。我发现最近呢，很多朋友去了以后发了朋友圈，都呈现了冬日的景象，这个布置啊和夏天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也打算再去看一看啊，究竟如果从环球主题公园出来到晚上地铁，您刚才说是12点 才停运。那么在这个期间，大家可以去哪儿玩呢？城市大道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这样，孟局长，我们先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在城市大道的夜间能够玩什么、吃什么、逛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李瑶欣。上了一天班啊，我觉得特别的累。要说和朋友去哪儿放松休闲一下，我的首选就是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以创新的概念打造的一站式餐饮娱乐中心。那么在这儿呢，有非常丰富和独特的餐饮、娱乐、购物的选择，而且啊，在这儿无需购买环球影城门票，也可以在这儿游览和畅玩。 城市大道目前是免费开放的，大道上有餐厅15家，7家主题零售店铺和1家多功能影院，其中光全国首店都有不少家。到了饭点儿，先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先去库桥巧克力商店看看吧。库桥巧克力商店和美味盛宴厨房是全球环球主题公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家餐厅，它的特色是会把巧克力的元素融入菜式中，什么巧克力汉堡、巧克力可乐、巧克力鸡翅，听起来啊有点黑暗料理，但真的是美味又有创意。霓虹街市东南亚美食是喜欢东南亚菜的朋友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南亚风味小吃，无论是玛莎文咖喱羊肉还是泰式菠萝炒饭，通通都有。菜品的价格基本上是在48元到68元之间。五杯美食精酿这家店里啊，有份环球主题的五杯特配。二楼呢，可以直接俯瞰园区正门的圆形广场与环球影城标志性的地球雕塑，而且呢，还有精彩的演出。首次在美国之外亮相的红炉披萨烘焙坊，显眼的烤炉红炉在马力全开后，这座烤炉最快可以在90秒内烤好披萨。在餐厅的透明后厨中，我清晰完整地看到了披萨的制作过程。 吃饱喝足了，现在心情特别好，时间还早，我打算去看一场电影。 环球影城大道电影院有全北京银幕最大的新一代 IMAX 商业影院激光影厅，据说呢，有些厅的沙发椅还能调节角度，可以躺着看电影。我也没忘记啊，去占地750平方米的环球影城商店，这里啊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园区里的商品。如果想买买买，其实呢还有一个隐藏款宝地，那就是地铁两侧的北京礼物店。在这儿啊，不仅可以买到29个北京老字号产品，而且呢还有不少故宫和宫美等文创。 像这样的夜间经济也是未来城市大道要重点打造的吧？ 对，我们以环球度假区呢为中心，积极串联区域的旅游消费资源，会同呢市文旅局发布了大运河北京段5条的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同时也策划推出了2条环球度假区精品旅游线路。所以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呢，我们也正在谋划一批啊消费热点区域。例如我给大家举3个，一个呢是东朗电影创意产园，它是北京10大夜消费打卡圣地。第二个呢就是北运河岸边的月亮河休闲小镇，是一个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最大的特点是100余个艺术雕塑和景观小品嵌入在商业空间与园区建筑群内，加上5光10色的夜间环境，具备别样的就餐氛围和拍照体验。第三个点呢，就是在东六环路六合桥西侧的1988体育小镇，是一个老旧厂房改造成的体育文化餐饮为主题的特色文创园，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到工业遗存、文化创意、运动风，同时呢也有30余家休闲特色美食餐厅，也可以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刚才我们也说了，环球度假区是咱们通州消费的一个关键词，还有一个关键词也必不可少，那就是大运河。通州呢是咱们京杭大运河的北首了。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 运河贯南北，文脉成古今。今年六月呢，京杭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河道也迎来了全线通航。有水就有灵气，更何况咱们通州的这个水道啊，承载了历史，承载了文化，还承载着生活。所以，怎么样打造好大运河这篇消费的新文章呢？ 围绕运河消费呢，我们主要抓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品质性，啊；第二点呢，就是沉浸式，啊。所谓品质性呢，就是在运河商务区打造滨水休闲商业街区，构建呢品质性的消费地标。重点呢是以六大商业综合体及街区式商业为依托，分批呢推进京韵风范地、文艺复兴地、活力绿色地、生活呢探索会以及都市潮乐会等五大主题商业板块建设。目前呢，爱琴海购物中心、新光大大融城都已经营业了，富力广场、远洋乐迪港已经完成了项目封顶，运河一号富力星光里正在加快建设，而且乐迪港呢将于明年开门营业，项目招商率目前已经达到了65%左右。 我听说很多也都是首店啊。 对，在这里布局的零售餐饮类约70%是首入通州，而且呢，我们还将开启首店入驻的绿色通道，对在副中心开设全球、全国或北京首店旗舰店的相关主体给予呢支持奖励。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布局免税店和跨境电商体验店，并着力引进米其林标准餐厅、黑珍珠标准餐厅等高端餐饮品牌。 以后就可以在运河边上看着水，享受着这些高端餐厅的服务了。 对，另一个呢，我们要抓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就是在运河商务区沿，在大运河沿线打造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主要是有三个通，啊，第一个通呢就是通古今，我们将建设集水幕观影、灯光秀等于一体的运河城市观景平台，营造呢从光影中看历史的氛围，为城市副中心增添亮丽风景线。 以后就是坐着船也有这样的光影秀可以观看。 对，能感受历史。第二呢就是通中西，通过整合三庙一塔、西海的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等北运河沿岸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环球主题公园形成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第三呢，就是通南北。啊，今年六月呢，大运河北京段全线通航，我们设置了一长、一短、一夜游的三条旅游线路，满足运河城市段、运河两岸经典景观的水上休闲观光和北京段全程体验的需求，游客呢可以泛舟游于运河上，饱览两岸的旖旎好风光。明年呢，北运河将与河北湘鄂县连通，到时候呢就可以实现跨省际的水陆旅游和通航。同时呢，我们也着力办好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运河绿道骑行周以及徒步大会等品牌活动，开发高品质的水上项目和文化活动，持续丰富大运河的特色休闲产品。 其实要是去通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体验，就是时尚艺术消费体验。您在一开始的这个一带两河三镇多点的这个整体的消费图域的描述当中就提到了三个特色小镇，这样我们先跟着我们的记者呀去宋庄艺术小镇看一看，那里有什么样的时尚消费场景。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李瑶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宋庄艺术小镇小铺文化广场。如果说各个领域的艺术家是宋庄文化的灵魂，那么这个广场啊，就一定是连接艺术和生活，还有艺术和消费的桥梁。 小铺文化广场开放式街区位于宋庄核心地带，集艺术、文化、服务、交易、艺术社交、艺术活动等为一体。这里书店、餐厅、咖啡馆、文创店都充满了艺术气息。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宋庄艺术小镇的餐饮一条街，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叫做菜园子的艺术餐厅。 餐厅闹中取静，屋内仿佛一处小型艺术展览馆，墙上挂的是名师的山水名画，柜子上摆着明清时期的民窑瓷器，还有法国艺术家老皮画的瓶子、坛子。 每一个房间都命名成词牌名，或婉约，或豪放。这个名叫菜园子的饭馆，每餐只接两桌客人，一天四桌，充满家常气息。在宋庄，艺术可以是立体的雕塑，可以是平面的绘画，也可以是味蕾上的味道。比如巷村陶艺咖啡，在舒适自在的环境中品咖啡，欣赏工艺品，在亲手制作陶艺，这是舒适的生活，也是有艺术气息的时光。宋庄很近，艺术不远，对美的追求就是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像这样的创意消费模式，宋庄目前已经遍地开花。宋庄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董九兵说， 作为全国最大的艺术创意集聚区，宋庄已经吸引了近万名艺术家在这里创作和生活。我们的艺术门类也非常多样，同时我们有近千平米的民间艺术场馆和艺术机构就有几十家，我们还有5000余个艺术家的个人工作室。这些艺术家的个人工作室和艺术机构都是以多种形式对外开放。 您看，孟学长，有书店、艺术餐厅，还有和艺术家工作室融合的特别好的这样的咖啡馆，又可以做手工，又可以喝咖啡，还有新民宿，都很有特点。可以说呢，宋庄是时尚艺术人士消费的不二选择了。我这里呢，专门也从宋庄啊拿到了一个宋庄促消费的地图，我专门仔细看了一下，想周末的时候去逛一逛。我发现它是既有各种各样的美术馆，还有各种各样的茶馆啊、艺术餐厅，还有各种各样的设计馆，比方说什么艺术盒子体验馆啊、甜品设计啊、陶艺设计啊，还有国乐馆等等。别说一天了，一个周末我也逛不完。 是，宋庄艺术小镇，我们希望呢，它不仅是人文气息浓郁的文艺场啊，更应该是精致多元的消费场。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呢再介绍一下宋庄艺术小镇的特点，啊，可以说有三个最，哎，一呢是宋庄艺术小镇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原创艺术区， 嗯， 在宋庄呢聚集了约7000名艺术家，艺术区呢有34个，3000平米以上展厅的美术馆有35家，工作室有5000处，在这里呢不仅能够参观艺术展览。还可以呢体验艺术活动，参与艺术创作。第二个最呢是最具特色的艺术设施，宋庄呢引入了国内最专业的艺术书店佳作书局，以及数美术馆创新业态空间翠吧。另外呢，本家同时呢本市首家声音博物馆也将呢落地宋庄，喜欢艺术的朋友呢绝对值得一去。 这个声音博物馆，大家可以在里面体会各种各样大自然啊，包括最新科技带来的这个声音效果。 对，方方面面的啊声音，包括大家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在这里呢，可能都有沉浸式的体验。第三个最呢，就是最艺术的餐饮。 嗯， 把艺术馆和餐饮结合起来，是宋庄的一大特色。刚才呢，您展示的宋庄促消费地图，实际上就是反映宋庄的一个艺术餐厅的分布格局，一户挨着一户的艺术餐厅，走到哪家都能收获惊喜，是不少网友对宋庄小铺艺术餐厅的评价。目前呢，在宋庄小铺村呢，注册的餐饮企业已经有300多家，涵盖了多地特色美食和网红餐饮门店，形成了宋庄呢艺术家私房菜的格局。 咱们通州呢，北部有宋庄艺术小镇，中部还有台湖演艺小镇，南部呢是有张家湾设计小镇。下一步咱们怎么发挥这三个小镇的旅游家还有文化家的功能，拉动他们的消费人气呢？ 对张家湾设计小镇呢，我们也将从3个方面去深度谋划啊，或者是它体现出给所有的来自于国内外啊的消费者要呈现3个方面的特色。一呢是时尚，目前呢北京时装周、国际设计周以及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永久绘制均已落户张家湾镇。 嗯，这都是全球顶级的设计展览的相关的活动。 对，品牌。另外呢，有原来的铜牛厂老食堂改造成的深夜食堂已经正式运营，这家餐厅呢24小时不打烊， 既有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有世界各国风味，将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美术节。第二点呢，就是智慧。在张家湾设计小镇里，共享呢数字制造实验室，也就是说 3D 打印，哎，大家可以共享这间实验室。还有呢，智慧会议室、智慧运营管理平台、创新中心的智慧商务、智慧安防、智慧生活等应用场景，都可以为大家带来现代科技的体验感。第三个特色呢，就是未来。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呢已经建成亮相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在此布局元宇宙特色园区，吸引呢广大的消费者以及企业创业者一起来打造和体验未来人类的平行世界。 嗯，您指的这个元宇宙现在是最时髦的科技消费场景了，以后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我们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科技带来的便利。 对，我们正在谋篇布局，而且也在制定支持政策，就吸引元宇宙的创业者，同时呢也吸引作为场景的体验者的消费者啊，也来这里聚集，这样呢供需双方对接，尽量尽快的在这儿形成元宇宙的聚集效应。 嗯，刚才我们还说到有中部的台湖演艺小镇，也是一个拉动咱们消费的新引擎。 对，台湖演艺小镇呢发展势头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特而精，就是国家大剧院舞美基地已经投入使用了，以此为龙头带动了台湖国际舞美论坛、星期音乐会等品牌活动都已经落地开花了。第二点呢就是小而美，台湖演艺艺术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累计开展了演艺活动30余场。艺术周呢坚持艺术惠民，以优惠票价邀请更多的市民走进剧场，感受呢高雅艺术，形成独具特色的 IP 产品。朗朗工作室呢已经入驻了台湖演艺小镇，下一步呢还有更多的艺术家将入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活而新，活跃的演艺艺术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前不久呢台湖镇还举办了影偶节，有23部来自于国内外的作品在线上展映，使大家呢能够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演出魅力。 嗯， 总之呢通州的这三个小镇啊都将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嗯，非常感谢通州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孟景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描绘了通州未来的消费新场景。其实现在很多新的消费体验已经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我们可以到通州去感受一下。 感谢大家呢关注通州，关注呢副中心，我想大家来通州会获得极致的消费体验。我在通州呢等着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见。 再见。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3D 协同固化发展。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距离北京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杰。我们的节目以努力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为主题，邀请相关部门和区政府的一把手与您共同探讨北京如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谋好篇开好局，全力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是朝阳区区长文宪，欢迎文宪区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文区长。其实提到朝阳区的消费啊，应该说有非常非常多的专有名词、特色名词。你比如说全球电网 SKP， 比如说手电收割机三里屯。所以首先呢，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朝阳区整体的消费情况是怎样的。 朝阳区啊，是北京的消费大区，也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承载区。我觉得啊，朝阳的消费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消费总量大，增速快。去年啊，据统计啊，朝阳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啊达到了3200亿元，占全市的25%左右。从规模上来说是全市最大， 对， 从增速来说也是全市最快。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国际化程度高。可能有些网友也知道，在朝阳区啊，几乎集中了全市100%的大使馆，90%的外国媒体，还有80%以上的国际机构。这些国际要素的聚集啊，给朝阳带来了多元包容的国际文化，也同样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消费文化。 那刚刚听您介绍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朝阳区促消费工作成绩非常的亮眼，那为全市的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近年来呢，朝阳区在消费升级工作当中做出了非常多有益的尝试，有益的探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朝阳区的望京小街，这本来啊是一条机动车、电动车扎堆的背街小巷，去年呢完成了从脏乱差到新地标的蝶变，转型成了科技、时尚、艺术的国际化商业步行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望京小街的蜕变过程。 望京小街位于北京大山桥与望京街交叉路口以西，建设于2007年，曾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旧街区。随着城市定位和周边业态的更新变化，小街的整体空间逐渐老旧，道路破损、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和环境脏乱等问题日益凸显。2020年，在朝阳区政府的引导下，万科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到了望京小街的改造提升工作中，把商业办公与步行街道相缝合，对整个街区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提升。 望京小街开街之后，整体的品质就是很明显的有大幅度的提升，然后包括所有的像街面的改造、环境的提升，然后还有一些你像孩子呀、老人的出行，就安全感强了很多。 改造后的望京小街主打国际风情，开设有商亭、集市、餐饮、天幕等，将成为京城东部又一地标性商业街区。原来的柏油路、乱停乱放的车辆、广告牌等设施消失不见，望京小街获得了新生。 我们是自烘焙的咖啡店，希望在新的改造的望京小街上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活力。 周边都有很多的公司，也有好多商场，所以我们比较对这个地方非常有兴趣，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人流量非常不错的。 作为北京市首个由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国际化商业街区项目，望京小街仅仅用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脏乱差到新地标的改造提升。自去年8月朝阳区望京小街改造后亮相，以时尚国际化的特色成为北京市最热门的商圈之一。一年来累计近800万人次到访，小街汇聚了至少6家独角兽和上市准上市企业，估值578亿元，同时还举办了31场特色活动、12场文化交流。 一方面呢是通过这种投入来激发我们企业这个参与共建的这种积极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将来的这个长效管理形成一个新的模式。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特别想向您请教，5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望京小街的一个升级改造哈，您是怎样做到的哈？ 望京小街啊，毗邻那个地铁望京南站，全长380米，始建于2007年。这个地方呢，曾经也是望京的商业中心，但是在前几年它变得落寞了，环境脏乱差，老百姓也不愿意去。在这个时候呢，区政府啊，还有属地的望京街道了，也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呢，决定改造这条小街。望京地区啊，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国际化程度高， 对， 这个地方呢，常住的外籍人口就有1.1万人，外资企业有1100家，特别是韩资企业和德资企业比较多。另外一个特点呢，这个地方呢有全国著名的艺术院校珠江美术学院，另外呢北京服装学院离它也不远，所以国际化和文艺化是这个地方的显著特点，所以我们在决定改造这条小街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了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在改造过程中啊，应该说我们是从这5个方面着手的。第一个呢是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既注重面子也注重里子。我们在前期的设计的时候将望京小街的每一平米都赋予它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每一个细节，面子上要做好，里子呢就是改造之后的产业导入，我们也是精心设计的，精心安排的。二是选择高水平的操盘团队，我们注重发挥社会投资在运营管理和投资回报上的比较优势，用政府的小资金撬动社会的大资本。在这个项目里头啊，政府投入1300万，主要是做基础设施，那个社会投资呢主要是做产品应用，他们投了4000万，这样的话呢共同投资共同来打造这个望京小街。第三个呢，注重商业和文化艺术的结合。我们在望京小街的设计里头啊，有多国艺术家的参与。另外呢，我们跟珠江美术学院合作打造了央美艺术馆，我们和北京服装学院合作呢，也是引入了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室。四是聚焦新消费，紧抓年轻群体。我们认为新消费啊是年轻人的消费，抓住了年轻人，消费就成功了一半。我们引入的各种餐饮业态了，也是适合年轻人的特点。这个地方原来没有酒吧，现在也有了好几家酒吧。我们在写字楼区域引入的各类企业，多数也是互联网企业、独角兽企业，年轻人比较多。这些呢也都助推了这个地方消费的增长。第五个呢是注重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改造之后啊，实现了共享停车和错位停车。就是商场的停车场可以和老百姓的周边社区的停车实现了共享。另外一个呢，物业管理水平也大幅提升，整个区域基本上达到了席地而坐的干净程度。 可以用一组数字来说明这个改造的成效。 嗯， 也就是八五和幺。 哦，怎么讲？ 对了，八呢，就是这个区域啊，总的到访的客流啊，超过了800万。五呢，就是举办了50场以上的各类活动。二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边的老百姓的二手房的平均售价提升了20%。一呢，主要是指啊，这个望京小街所在的芙蓉街社区啊，老百姓的满意度在望京街道排名15，成为了排名第一。 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百姓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新消费的方式、新消费的益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朝阳区的商圈给我们北京的市民带来了哪些新消费。 朝阳区是首都经济大区，也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承载区。在朝阳区有着良好的商业基础，作为城市活力的重要载体，商圈是消费的重要名片，不仅是时尚的潮流前沿，更是国际品牌的消费前沿。在国贸商城，一家装修时尚的咖啡店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国贸里边的这种商业业态环境，那包含了艺术、潮流、时尚，其实这些元素呢也和 Book Cafe 本身品牌的调性有高度的重合，所以最终我们也是选择了国贸商城这个地方作为首店的地址。 为了更好的引导消费，朝阳区各商圈还推出特色公益活动。在北京凯德茂，植物染手帕、环保动物折纸等公益手作体验，让大家亲身感受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快乐与成就感。此外，公众可将过期药品、闲置的电子数码产品投进专属垃圾投喂站，来换取一定的积分，倡导人们从简单的衣食住行入手，自发履行低碳新消费义务， 来体验花样公益生活。以此，我们可将可持续发展传递给更多的人。 此外，朝阳区通过推广数字消费新场景，营造消费氛围，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华贸商圈的劲松口腔国际部，口腔数据采集、牙模 3D 打印、数字化精准种植和数字化美学设计等，大大丰富了消费者多种选择。 一系列的数字化的设施和产品的引入，给我们患者提供了更精准、更高效、更安全的诊疗服务。数字化消费新场景的应用，同时也为我们机构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对我们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助力。 近年来，朝阳区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作为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传统消费转型提质。为了给市民提供优质的消费环境，形成了以 CBD、三里屯等地标性商圈为节点，以道路、街巷、河流、轨道交通为连接纽带的商业网络，进一步引领北京消费升级。 其实说到朝阳区啊，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繁华的北京 CBD 区域，那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国贸商城 SKP， 而且去年 SKP 的销售额是达到了177亿呀、啊！这不仅是连续10年蝉联了中国的电王，而且呢首次超越了英国的哈罗德百货，问鼎全球首店。我们注意到啊，近期北京市提出将提升中心城区的消费集群国际竞争力，加快形成 CBD 等千亿级国际化商圈。特别想请问文区长哈，像 CBD 这样的顶级商圈，咱们都从哪些方面对它进行了整体的升级改造？ 我们在 CBD 商圈的改造提升方面啊，我觉得主要是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政府啊做环境提升，从2018年开始，我们对 CBD 的区域的交通优化提升啊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对标国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整体提升了这个地方的市政交通环境。大家可以看到 CBD 区域现在马路上没有乱停车。另外呢，今年啊我们又对华贸 SKP 周边区域啊又进行了优化提升。在华贸中街上啊，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新型的红绿灯，这是我们和交管部门啊共同创新提出的一个爱心红绿灯。它的那个红灯和绿灯啊显示的是心形的形状。应该说这种红绿灯的设立啊，确实是给这个城市、给这个商圈啊增添了一份温馨和浪漫。在其他的硬环境建设方面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建成了 CBD 的森林公园，另外呢我们打通了整个区域的慢行系统，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在这个区域啊步行。另外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主要是打造软环境。 比如说 SKP 在它的主馆的对面又建设了一个蓝馆 SKPS， 对， 主要是将商业和科技融合起来，把未来人类在火星的定居方式引入到了商场。再比如说在华贸这个区域啊，打造了一家星巴克的全亚洲唯一的非遗文化体验店，将咖啡文化和中国传统的蜡染文化相结合。 提到朝阳区的消费，除了刚刚说的 SKP、华贸、SKPS 等等哈，这些都是 CBD 商圈的。还有一个商圈不得不提，那就是三里屯商圈。众多的手电的加持，也使得三里屯有着“手电收割机”的美誉。所以啊，也特别想问问文区长，三里屯是如何进行转型升级的？ 各位朋友可能注意到，最近三里屯路口呢进行了一次升级改造，旧貌换新颜。比较显著的变化是，那个人行红道加宽了，原来的由原来的4米变成了8米，这样的话过街的效率啊大幅提升。第二个呢，就是路两侧的各种灯杆啊、电线杆啊变少了，因为我们减少了一半多，由原来32根变成了17根。在工体建成之后呢，我们还会建立啊由地铁站从地铁站到三里屯的地下通道。同时啊，我们也正在做进一步的改造方案，我们要把三里屯路打造成步行友好型，可以沿着这条三里屯路一直往北到达亮马河区域。大家这样的话把我们的三里屯商圈和亮马河国际风景水岸更紧密的联系起来。第三个呢，就是企业就是特别是太古集团注重那个业态的提升，手电和旗舰店占这个区域店铺的总数的也达到了30%。去这个地方购物的时候，总是能遇到惊喜，因为它的店铺是经常在变化的。 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哈，从三里屯继续往前走，咱们可以到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今年夏天呢，这里是正式通行的船舶。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小片来回顾一下当时通航的美景。 夜晚的北京灯光璀璨，泛舟亮马河上灯带映照水岸，夜景如画。河畔35栋高大建筑纷纷点亮，跨河桥变换着不同的色彩，岸边灯光和河中倒影互相映照，共同描绘着美丽的京城夜色。为了给市民带来轻舟夜赏亮马河的美好体验，朝阳区依托水系资源和景观空间，对亮马河的两座跨河桥梁进行了夜景照明提升，打造夜游互动光影景观，夜间美景让游客叹为观止， 感受特别棒。中间过了几个桥，那个桥下那个灯光做的也非常好， 特别好看。就尤其是那个闸口里边那个灯光秀，讲解了那个亮马桥的故事，真的特别精彩。 航线全长1.8公里，分为两段，第一段西起燕莎桥，东至安家楼桥。第二段为朝阳公园内北湖桥以西水域及环湖岸线，白天夜间均有通船计划。航线全程约45分钟，其中约15分钟位于博公闸室中，可以观赏到科技感十足的博公闸室光影秀，以光影讲述亮马河的前世今生与大运河文化带的深厚文化底蕴。 尤其通航以后啊，很多游客都慕名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去乘船，应该说是大家整个这个乘船的感受还是比较好的。 近年来，朝阳区深入推进亮马河滨河文化带项目建设，成为京城亮丽的国际风情水岸，实现了对亮马河亮化美化文化的华丽转型，形成了潮生活金名片，将进一步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北京文化中心建设，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通过朝阳区多年的持续不断的投入整治和提升，实现了这个亮马河的这个美化、亮化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华丽的转型，为北京市民又提供了一个休闲旅游和消费打卡的一个新场所和新空间。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关于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群区名单，朝阳区亮马河风情水岸榜上有名。水绿相融、夜色璀璨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在承载北京市重要的国际交往功能同时，也成为了北京整个最具时尚范儿的地方，更为北京的夜京城增添了一份文艺味儿和烟火气。 那说到亮马峰行水案，特别想请教您哈，因为我们知道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永乐年间，而且它最初呢不是这个亮，明亮的亮，它是晾晒的晾。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水案的前世今生，以及它在整个历史变迁当中不同时段起了哪些作用。 在明朝永乐年间，这里是御马院，皇家的马匹啊在这里洗澡，洗澡完后在这晾晒，所以这地方就叫亮马河，是晾晒的晾。但是现在我们给它取的名字是亮马河，明亮的亮。亮马河在治理前啊，这里也是水质差，水位低，老百姓也有很多意见，所以区委区政府啊决定要整治亮马河。我们整治的一期工程呢，从它的起点向好远一直到东四环，这段区域是全长5.6公里。整治完成之后呢，实现了河岸和河两侧商业写字楼的无缝衔接，给老百姓啊提供了一个特别舒适的步行空间。第二个阶段呢是提升改造的两座桥梁，这是亮马河上的麦子店桥和朝阳公园路桥。提升之后呢，一个呢是实现了规划，桥面上的汽车的通行能力大幅提升，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景观，我们在改造之后呢，它变成了拱桥，这也是北京城为数不多的， 是 能够通行汽车的拱桥，非常漂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提升两岸的景观，我们做了一些景观照明提升方面的工作，两岸的50多栋楼宇，50多栋楼宇啊，全部打亮，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在夜间啊休憩散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一个水岸美景。对，第二个呢，我们是引入了社会资本，实现市场化运营。我们引入了专业的公司，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合作，也就是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作。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啊那个共建共值共享的理念，在改造过程中啊，与沿线的社会单位啊进行充分合作，也是在合作过程中啊取得大家的理解，取得共识。改造之后呢，我们很多商家了，原来是背对着河道的呢，也是把他们的后院啊变成了前脸，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实现了业态的提升。亮马河改造提升后啊，达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效果，也深受国内外各界朋友的喜爱。最近啊，咱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啊，在他的个人推特上啊，也都对这条河流进行了点赞，称它为梦幻河流。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推特后面的留言，也有网友称它为行驶在银河系。这具体说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桥梁底下有一段梵高星空的夜景宛如行驶在银河系一样。区政府呢计划继续延伸这个通航的河段，也许到明年下半年，朋友们就可以坐船啊从燕莎直抵红领巾公园。 哇，太期待了。相信会让非常多的北京的市民，包括外地来京的朋友，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对，特别是他们在夜间， 消费夜经济， 拉动夜经济发展方面。 通过刚刚您的介绍，让我们对于朝阳区助力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当中所做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有了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的认识。那近日呢，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指出，到2025年将北京市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在这里啊，也想请文区长给我们谈一谈，在未来朝阳区呢打算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更好地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这项工作。第一个呢是空间布局方面。我们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朝阳的那个商圈的布局啊，现在是一线多点两片区。一线呢就是沿着地铁14号线，比如说最南边的和盛汇， 对， 再往北呢就是我们的华贸 SKP， 再往北是南四港湾，那是枣营站，另外我们再往北是一体港，是地铁的讲台站14号线的，还有麒麟社，还有600本， 哎，这个地铁十四号线啊，串起了我们六个商圈，多点呢，就是地铁十四号线之外的我们的其他的商圈，比如说那个大悦城， 嗯， 啊，比如说长楹天街， 嗯， 比如说，我们的朝外商圈， 嗯， 另外两个片区，一个片区呢就是三里屯片区，刚才我介绍过，还有一个片区呢是我们下步要建设的第二三里屯， 嗯， 它是在我们的东坝地区， 嗯， 也是在我们的那个金帐国际合作区，这是讲的第一个，在优化空间布局。第二个呢是提升品质消费，我们想啊，这个在朝阳啊，也是结合朝阳的特点，我们要打造美食之城，在各区里头，我们的品质餐饮店最多，比如说我们有米其林餐厅有18家，占全市60%，我们有黑珍珠餐厅有24家，占全市68%。第二呢是打造咖啡之城，最近啊，美团研究院有一个分析报告，可能朋友们注意到了，北京市40%以上的咖啡店啊，在朝阳，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咖啡店，像阿拉贝卡啦，像 TMS 啊，像 Costa 的啊，他们都有在朝阳都有分店。第三个呢是打造时尚之城，朝阳区啊是个文化大区。我刚才讲到的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还有中国传媒大学院，他们都坐落在朝阳。 嗯。 区政府呢也和这些高校啊、艺术院校了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会联合举办一些活动，共同把提升朝阳的时尚氛围。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消费升级，主要有两项内容，一个呢培育新消费品牌，我们以啊南园 station。 嗯， 还有万景小街，还有那个三里屯24号，为重要的基地吧。我们正在逐步培育一些新的消费品牌，目前已经有30多个品牌已经落地。还有一个呢，就是啊，我们要改造老旧的一些商业空间，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600本，我们已经纳入了我们改造计划，它是在地铁十四号线的东湖渠站。另外还有呢，就是昆泰商城、昆泰大厦，也正在改造之中。我们要把这两个地方啊，也要打造年轻力中心，就是年轻人，那个愿意来打卡、愿意来消费的地方。 其实说到朝阳区的消费，如果让大家用一个字来形容，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潮。 嗯， 潮背后体现的是潮流，是时尚，是开放，是国际，是融合，是创新。可能每一个人对潮字背后的理解都会不同，但是我们今天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了朝阳区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当中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相信呢，通过持续发力，会加速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中，让潮经济成为朝阳的品牌、北京的品牌乃至全国的品牌。 您说的非常对，确实哈，这个潮字啊，可以说是我们消费的一个代名词啊，它和朝阳区的朝阳正好是同音。 嗯， 潮后面隐含的意义啊，我认为是潮文化、潮消费。我希望啊，或者说我的梦想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能够变得更具魅力、更有动力、更具活力。我的梦想呢，就是所有的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啊都愿意到朝阳来打卡、来朝阳消费，所以到北京来的商务和旅游的人啊都愿意到朝阳来。 潮朝阳既是潮流的朝阳，同时也是朝着朝阳来、朝着朝阳走，甚至是奔着朝阳来消费，这就体现了我们潮朝阳品牌的打造。 对， 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你有很多希望，